们的亲兄弟，长征不怕路途无是一样的开，美丽小鸟一去无影

花。 家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